擂台赛，最终叶雨生凡击杀落花狼藉，蓝雨战队取得胜利。加上之前的个人赛里拿下的两胜，蓝雨战队以4-1的领先优势进入了团队赛。最终，蓝雨战队凭主场优势在团队赛里又一次胜出，9-1主场大胜百花战队。同轮比赛中，星星最终也是9-1的比分击败了林海。岳云战队被301客场打爆，一分未得，0-10输掉。而和301角逐激烈的呼啸战队本轮主场对阵烟雨，最终虽然8-2获胜，但是原本两分的领先优势却再次被301队抹平，只是凭借对阵中的小分优势继续名列第八。本轮另有两场较受关注的比赛，分别是微草主场对虚空，霸图主场对雷霆。最终两支主队都以8-2结束了这场比赛，雷霆战队的团队这一次又栽倒在了霸图战队的身上。而霸图战队本轮比较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的团队首发中，韩文清、张家乐、林静妍、张新杰这本赛季从未凑齐一起在团队赛中一起战斗过的四位终于齐齐上阵了。是轮换出的巧合？没有人会这样认为。霸图战队的轮换明显就是在让韩文清、张家乐和林静妍这三人轮流出场，但是现在三人齐在场上，霸图的阵容也没伤没病没见有什么不妥，为什么？ 霸图也开始为季后赛发力了。 星星战队拿到这场比赛的战报，扫了一眼对方的出场阵容后，叶修就已经做出了结论。换是以前，陈果肯定要问个为什么，但是这一次他却已经用不着叶修再解释，因为他自己也能读懂这当中的含义。星星其实也有类似的安排，就是魏琛，而魏琛的情况比起霸图那几位还要严重的多。老将的精力都已经不足以应付整个赛季，更别提常规赛之后还有更加激烈紧张密集的季后赛要打。上赛季的霸图是那么的强势，但是最终却输在了总决赛。或许他们早已感到了疲劳，只是凭借心中的信念一直在努力支撑，一场再一场。或许他们心中一直在想的就是这样的声音，能杀进总决赛，能在总决赛中和轮回大战三轮，老将们的意志已经是顽强到极点了。但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在此疲劳到极点的状态下，偏偏又遇到联盟最强大的对手，霸图终于还是败了，败得让无数人觉得惋惜。于是新赛季他们失去了上赛季的强势，开局战绩磕磕绊绊，大家在遗憾，在叹息。老兵的精神值得尊敬，可是这样顽固的坚持到底能起到多大作用呢？呼吁霸图的声音渐喊渐多，但他们并不理会，只是继续以这样的方式前进。成绩渐渐稳定，虽不如上赛季强势，但是进入季后赛却显得压力不大，人们对此却依旧抱有遗憾。他们怀念上个赛季四天王聚首横扫联盟时的意气风发。是的，意气风发，最终却输掉了总决赛。而这一次霸图不会再意气用事，他们打得很低调，几位老将包括十年里从未有过退让的韩文清都打起了轮换。他可是战队队长，霸图这支队伍的灵魂人物，目前还没有哪支战队有这级别的人物，是在如此稳定的轮换名单中偶尔休息一场都很罕见。而现在这种事儿却发生在了韩文清身上，那个一往无前永不知退缩的韩文清身上。一切都是为了冠军。霸图战队的几位经过上一赛季的最终失利，显然明白了他们再不能像年轻人那样痛快的挥霍，他们需要保留，他们需要有足够的精神去应付最终的决赛。所以本赛季他们在轮换，在低调中前进。三位老将每个人相比上一赛季都少打了1/3的比赛， 他们既用职业比赛的强度保持着状态，却又没有那么多的消耗。而现在，常规赛第30轮，本轮过后还有8轮完整常规赛就将结束，就将是更加残酷激烈的季后赛。巴图战队的低调也就到此为止了。和雷霆的比赛中，他们露出了狰狞的面孔。三位老将同张新杰联手首发，攻下了本赛季利用团队在书写奇迹的雷霆，宣告着他们的回归，宣告着他们自此进入了季后赛节奏。他们要用接下来的8轮让这个团队找到感觉，找到最终的状态，因为这才是他们真正的仰仗，夺冠的利器。从上赛季组起这么一支被大众视为老迈的队伍开始，他们就没有怀疑过这一点。 准备开始了。 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记者对于该阵容首发的疑问，韩文清简单利落的一句回答：开始了。各大战队都要开始了。还未确保席位的将在这8轮展开最终的厮杀，已经迈入季后赛门槛的纷纷开始调整队伍，进入季后赛的节奏。霸图再派三老将齐上阵，星心也在让罗辑、让魏琛在实战中找状态、找感觉，而像一些看起来也没多大指望的队伍，这时却也开始改变策略，有的开始放手一搏，有的则不再关心成绩，开始大胆进行更多的尝试。每一支战队因为各自情况的不同，在这最后8轮都会进入各自不同的节奏，而这不同节奏的碰撞往往也会莫名其妙地搞出一些乱局，有的受其牵连，有的却趁其方便。星星很不幸地沦为受牵连者，第31轮客场挑战烟雨的比赛，星星最终居然1-9惨败。除了上来叶修的个人赛首胜，星星是华丽丽的一输到底。如果是上赛季那个烟雨，他们在任何一支队伍身上打出这样大的比分都不能说是太冷门，但是本赛季烟雨状态明显不佳，战术体系设计已被视为失败，结果本轮烟雨打了一场放纵的比赛，最后居然大胜了星星。 不要太小瞧我们哦。 赛后的握手，楚云秀笑眯眯地对叶修说着： 没有小瞧，是真没看出来。 叶修无奈地说着。单人赛事倒也罢了，星星派罗辑、派魏琛上阵，已经做好丢分的准备。主要是这一次的团队赛，烟雨真是一点也不重视来自圈里圈外各方的批评，这一场他们打得更加飞扬。楚云秀带舒可欣、舒可怡这对姐妹花，三个远程打得那叫一个潇洒飘逸。李华这个忍者这次也干脆不当那个近身拉仇恨的游击替，他也是满场飞奔，到处下黑手。烟雨这轮是完全打飘了，打得星星有点措手不及，最后就这样抢下了胜利。 怎么样，我们这打法怎么样？ 楚云秀还在积极征询着叶修的意见。 得了一次便宜就偷着笑吧，别再显摆了行吗？ 叶修说。楚云秀居然对此也没有太多意见，显然他也知道他们这场纯粹是表演了，结果星星就是措手不及给装进去了，这要有准备的仔细应对，他们这战术实在也没多可靠。 加油啊。 叶修从楚云秀身前走过后，苏慕成上来拉了楚云秀的手，却是给了这么一句鼓舞，好像这场胜利的是他们而不是烟雨似的。楚云秀当然明白苏慕成的用意，他鼓励的不是这场比赛，而是烟雨战队的整个状况。面对好友，楚云秀再没有在叶修面前那赢了比赛的得意样，摇了摇头后居然苦笑了一下。 一会儿一起坐坐吧。 楚云秀对苏慕成说。 好啊。 苏慕成没有拒绝，两人随即也没有再在这里耽误时间。双方选手继续赛后的质疑后，各自回到各自的备战室，准备赛后的记者招待会去了。烟雨是胜方，记者招待会在星星之后，突然的一场大胜似乎让记者们很兴奋， 他们兴致勃勃地问烟雨本轮的打法是什么创意，又问着烟雨对于季后赛怎么看。楚云秀一个一个地回答问题，战术是战队一直在摸索研究的，今天取得这一胜看起来效果不错，战队会进一步做深化研究。季后赛呢，没有最后一刻，谁知鹿死谁手，烟雨还没有要放弃呢。云云看着心满意足的记者，楚云秀也只能将叹息装在心里。烟雨本赛季真的还有希望吗？结束了记者招待会，烟雨的选手也就解散了。楚云秀最后一个离开备战室，翻开手机看到上面苏沐橙发来的短信， 一出口等你，就来了。 楚云秀回了一下消息，朝着一出口那边去了。一出口，楚云秀一出来就看到那边模糊夜光下窈窕的身影，旁边还站着一个家伙，一点红光在那儿一闪一息的。窈窕的那个身影朝他这边挥了挥手，楚云秀快步走了上去。 你怎么也在啊？ 楚云秀也不和苏沐橙打招呼，倒是斜视了叼着烟的叶修一眼。 看云秀大神心有疑虑的样子，不知道是否需要前辈的指点呢？ 烟给一根。 叶修没有迟疑，掏烟递上，跟着很到位的点了火凑上去。楚云秀接烟点着，动作也不是很生疏。 去那边咖啡厅吧。 楚云秀吸了一口烟后说，